结果。洛克里和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勾选的勇犬 ，Hello， 你好，我是 Berkeley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星期四的七点钟继续冷笑话。 Yeah.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你自认你的数学是好的吗？你拿什么 grade 的你的数学？ 普数就是 normal 的数学是 A1，高数的话就是 MF。哪个好像是 B3 还是 B4？ 因为我是独中生。 哇，你这么厉害的，你的数学啊，难怪 没有啦，高数我不太行啦，就是那种很逻辑类的，我蛮讨厌的。 可是你拿 B 也是不错了耶， 我 B3 B4 还好啦。 有些人拿 C 呀、拿 D 呀、就算他怎样算都好，因为他的那个公式呢、非常的多。多样化嘛， 没有已经不 是有些人是不能的， 对，就已经不是算数了。到了我高三高二的时候，他们的数学真的是逻辑类、一堆 A B C D X Y Z， 讨厌到要命。 哎、欸，我很喜欢嘞，我喜欢就是这种多元化变来变去的 这种感觉。而且除了 X Y Z 函数，我最讨厌一个， 哪一个？ 那种形状的，什么圆周啦、三角形、cycle tangent。 哎呀，你要算他度数那些的，是不是？ 我跟你讲，我一毕业马上丢给我老师的脸，然后想说，我以后才不要碰这些东西。 OK， 我今天冷笑话， 超讨厌数学。 冷笑话问你的数学比较简单， 我比较喜欢生物跟历史，讲太多了。 数学很简单的。 OK， 你知道我和你啊加起来啊等于多少份？ 这是一个 pick up line 吗？请问？ 你可以往这个方向想想啊，我跟你加起来等于多少分啊？很简单的，没有 M Math 那么的复杂。 我不懂多少分，但我懂另外一个分。 什么分？ 分手。我跟你 在一起怎么分、 莹莹不要再追我了，我跟你是不可能的了。你要我讲几次？ 要啦，我现在追你一下，你猜一下啦。 真的是分数的分吗？ 真的是跟分数有关的。 我和你加起来会等于多少分啊？ 对。 难道是99分吗？ 为什么呢？99朵玫瑰 花吗？差，因为差的那一分就是我们的孩子组织一个完美的家庭。是这个 pick up line 吗？ 不是，没有那么的简单的。 那请问是我和你加起来等于87分？ 为什么？ 因为两个没有脑的人加起来就是一个87。像我跟你这样子咯。也不是吗？ Okay， 那是浪漫的还是搞笑的？ 很浪漫的，非常的浪漫的。 好，那我往浪漫的方面想一想，回来再给你个答案。 OK，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苏荷的 Mad in You。2025年的苏荷吉隆坡站 Meet Your Superstar 呢，会在5月30号的傍晚5点在 Megastar Arena 开唱，赶快去到 tickettoyou.com.my 来购买演唱会入门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我现在不止 make you happy， 我还会 make you 呢，就是害羞害羞这样。因为今天第一个冷笑话是 pick up lie 有关的。你知道我和你加起来等于多少分呢？ 请问是十分吗？ 为什么呢？ 因为 you are perfect， ten out of ten。 哪里可能那么简单呢、 我和你加起来、 OK， 它有小数点的。 小数点？ 对。 请问我知道了。 啥？ 莹莹跟 broccoli 加起来是什么？ 什么？ 来，大家一起喊，大声念出来，一二三， 是 88.9。也就是勾选的频道。 你这个只撩到我， 对 吗？你撩到别人， 还是107.6？就是比那个的频率。请问我跟你加起来是这两个吗？ 不是， 这是什么啦？ 答案 OK， 我可能换个音效，我不要换这个， okay， 我换比较浪漫一点， 浪漫一点 OK， 不要让我失望啊。 OK， 我跟你加起来是 1.5 分。 为什么啊？ 因为呢，遇见你之后呢，我就有一个半了，一个半就等于 1.5 啊，一个半咯，有道理。一个半了， 我不相信耶。 为什么不相信？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 1.5 啊。 哈，谁不是 1.5？ 有的人是 2.5 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两个半啊，就是 Kristen 文阳啊。每天要算一下 Kristen 才甘愿。 然后 Kelly 有三个半吗？ 不要乱讲啦。我们勾选全体同仁都是乖乖仔啦，纯洁的好伴侣啦，不会有两个半的，就是一个半而已啦。 OK 啦， 所以 OK， 所以是 1.5 一个伴侣的伴呐。 对、 okay ， 一个伴，所以大家学起来哦，这个 pick up line 可以 pick 一 pick 你身边的男性还是女性啊 ？OK， 小鸡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李荣浩的《不遗憾》。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四场，我说你笑。 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你的量词是不是很厉害的啊？中文一定是拿 A 的，对不对？ 是 A1 没错。 哇哦，你最高分的就是华语这个科目吗？ 华语、历史、地理、商业 啊哈， 美术。 哇，我完全跟你读吧，累到完了。 因为我很喜欢这些比较知识性的，因为文言文我很喜欢，或者是你讲什么李白、诗圣、杜甫这些，我都很喜欢的。 哇，我跟你完全相反的，我非常没有兴趣这种东西的。 当然我看也知道，不用你讲。 不用紧，那你量词很厉害是不是？我先问你啊，你知道恋爱脑的人的心啊是用什么量词来形容的啊？恋爱脑的人啊，他的心用什么量词？ 请问是一团吗？ 为什么一团糟吗？ 因为我小鹿乱撞你，搞得我心头一团乱啊！ 哎呀呀！ 掺在一起，掺在一起。掺在一起，就是 冰 冰冰，就是 romantic， 到底是要怎样？ 恋爱脑不是在大家印象当中是不好的吗？ 有好有坏啦。我觉得有一个你爱的另一半，他是恋爱脑，你也是恋爱脑，那就是两个傻子才可以有故事， 就不等于1.5分了。 对呀、啊，有一个 班 啊， 不是啦，什么形容词？ 恋爱脑的心是用什么来？就是我有多少的爱？ 嗯、 我有两颗爱吗？嗯， 颗吗？ 颗 CP， 因为。是颗吗 ？No， 那请问是一双吗？ 为什么？ 一双，一个爱是我的，一个爱是你的，几两几瓜，感情别说。 我不用跟我讲福建话，我不要。 一人一半感情不散，虽然我说的不标准。 不是 啊，不是。一双难道是一把吗？ 一把，为什么一巴掌给你啊？ 因为想要把妹吗？ 哦， 就是一把吗？ 不是。再给你想想， 我现在已经用完 了、再给你想想，我回来再告诉你正确的答案。 OK， 设置个选 Beyond Trend， 粥碗鸡汤给你喝。 富有 Broccoli， 你竟然送鸡汤给我喝？ Bro， 不要玩，我是说审核鸡汤有没有毒，懂不懂？喝了好的汤，补了身体，就会勾选懂懂懂。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今天不要成为小孩，做一个恋爱脑的人好不好？你知道恋爱脑的人的心啊，是用什么量词来形容的啊？你想到了吗？ 一团， 一团，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啊。 刚才我讲的是一团乱哦。 对啊。 难道是一只吗？ 一只， 因为我是一只小鹿对你乱撞。所以是一只吗？ 好像也是可以哦，但不是哦。 那请问 ，OK， 虽然说我不知道恋爱脑的心是用什么量词，但我肯定知道渣男是用什么量词。 什么量词、啊？ 你猜？ 渣男啊，跟一根。 他给你的爱是用什么量词？ 一根。 错。 甘蔗是一根的吗？ 他给你一套。 一套。 因为他说一套 做一套。 谁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 你不要跟我说是那个 K 吗？ 好了，不要再开他玩笑了，每次开他玩笑。 我是回来我的恋爱脑。 OK， 恋爱脑是用一池 一池 一池满池的那个爱送给你。 No。 一双一副。 No。 一把。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单词？来，还有。 一 用尽你的脑子。 一团一打一把。 还有，来 一骚。 还有。 一两。 还有。那个很简单的一个量词， 什么啦？一个， 不是很简单的， 一粒， 不是， 一条， 不是， 一只， 不是， 到底是 什么？你就是没有说到那个， 我不在啦。 答案是骗，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成语叫做痴心 一片。 所以恋爱脑的人的心痴心一片。 哇，我真的不想要再放音效给你耶！其实我刚刚讲的很多量词都比这个还要有趣。 哪有？ 我讲像是一只小鹿对你乱撞，那也很好用啊，比这个痴心一片好很多了耶。 怎样啦？ 还有一团，我对你一团火，我心里一团乱， uh-huh? 那也是一种恋爱脑会有的行为啊。 OK， 我会吸收你的这些答案的，下一次更有趣一点。 哎呀，下一次我出题了。 OK， 我等你从这个松快回来喽。OK， 可能也不回来了，我就定居在那边。 OK， 手机快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Yes Song 的 My Dear， 一定要去支持他的演唱会啊！那就是 Yes Song Concert is Complicated in Kuala Lumpur 呢，会在4月12号这个周末就要到了哈，下午的5点在 Kuala Lumpur 开唱，赶快最后几天呢、，My Dear Book My Show.com 来买演唱会的入门票吧。 My Dear， 你除了支持这个演唱会之外呢，也要支持我的勾选怎样帮你啊？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呢？这个第三集已经上。 上线了。我整什么呢？这次就是呢，我假装就是用一个假蟑螂呢粘在这个水瓶上面，然后呢就是跟他说你快问快答，如果你回答到我的话，我就送你这个很好喝的饮料。Uh-huh. 然后他是看不到这个蟑螂是在这个水瓶上 的，结果他拿到了水瓶，还看到蟑螂就会吓一跳。 看到蟑螂的时候，对啊，一呜啊啊，非常多的叫声啊， 非常低级的 prank 人。非常、 很多人 comment 说很好笑啊，不错啊，很 creative 啊。 那下一集你想要用什么昆虫呢？ 还有昆虫妹、肯定不会用昆虫先的、等多几集先才用昆虫啦。 我建议你真的先休息一下，因为今天莹莹来上班的时候呢，她的额头肿了一大粒，然后我在想你是不是整人太多被人家 K 了。 不是啦，是昨天跌倒了啦，因为家里停电嘛。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老天爷给你的一个旨意。这个小女生你再继续骗人，下次就不是跌倒了， 可能 就是一个男生的拳头给你轰下去。 你会看我的脸呢越来越肿了，越来越轰轰轰轰轰这样子。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下一集的勾圈怎样帮你。在这之前呢，也记得去到勾圈的 IG 来支持一下的 Reels 啦，毕竟一个小女生冒着生命危险来骗人，我也觉得不简单啦哈。 是啦， 就好像这部电影一下，这个女主角呢为了一些她的宠物啊，可能冒了一些生命危险去保护她，真的是一个感人肺腑的电影啊。如果你是宠物爱好者的话，或者是近期想要去戏院哭一哭的话呢，我会好好的，这部电影呢你一定要去支持哈。上到勾圈抖音外参加游戏赢取两张我会好好的电影首映礼邀请柬，来看看女主角会在她的人生和宠物之间做怎么样的抉择。 详情条规浏览勾圈的 NY， 这部电影我会好好的将会在4月17号呢全马温暖上映咯， 记得去看啦。最后的最后呢，我们下个我个人的话下个礼拜三、礼拜二再和大家见啦。 是 李伟俊等要飞了，可以支持一下我的 IG story， 因为我等下是一关了麦过后立刻 VOOM 飞去机场，立刻搭飞机，因为我飞机是九点。 哦哟，九点、 现在已经八点了， 敢呢、 来看一下我的 IG story， 看看我能不能顺利上机，也祝我旅途平安啦。 是 safe fly 啦哈，所以明天跟星期一呢，由我 YYY 莹莹一个人 on air 啦， 支持他啦， 收住个 share， Be on trend。